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大家跟住我一起皈依三宝。 阿舍利 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 阿舍利 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 阿舍利 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95页，495页。倒数第六行，从中间睇起，大智度论22曰：人大热闷，得入清凉池中，冷然清了，无复热炉。大智度论里头用嘅系比喻，念老为我哋解释清凉池如涅槃也。涅槃是梵语，古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灭，苦集灭道，灭就是涅槃。灭什么？灭烦恼众生。佛在经典道上讲，有无明烦恼，无明就是迷惑，从无明再延伸有尘沙烦恼，尘沙是比喻多，真的是无量无边。那最严重的是见思烦恼，我们对人事物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此界他方都睇错咗，谂错咗，就叫见思。见系睇错，思系谂错。我哋嘅思想错误，于是影响到我哋会讲错、做错。身口二三业都错了，错在哪里呢？同诸法实相完全相违背，这个错误便现出错误的境界。这个境界好像发梦般，心想言行不端，容易做恶梦。我们现在在人世间，确实是在梦中在做恶梦。这个世间实际上有没有真的？没有，这个是真话，确实没有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是真的。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是有生有灭的，就是有为。有生有灭的如梦幻泡影，真的和发梦一样，梦中好像真有，醒了之后明白一场空，梦中的境界亦再追不回来。为什么？又根本没有。《金刚经》上这两句话 非常难得，而家科学家证明到啦。特别系量子力学家，佢哋将现象里头基本嘅嘢揾到啦。《金刚经》讲，成个宇宙叫一合相，一就系物质现象，有个基本嘅物质现象系佢组合嘅，所以叫一合相。全宇宙所有物质现象，发一句话就讲完啦。佢系乜嘢？佛学嘅名词叫极微之微，亦叫极微色。大乘经上有嘅极微色、极微之微，佛用分析嘅方法，从牛毛尘开始，牛毛嘅尖端上，尖端上有一粒微尘，好细嘅微尘，佢唔会跌，因为佢有吸引力，佢好细唔会跌。佛用佢做比喻，将牛毛尘分成七份，七份之一羊毛尘，羊毛细啦，羊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兔毛尘，兔毛就更细啦，兔毛尘再分为七分之一叫水尘，水密度好大，其实并唔系真大，佢里头有空隙，嗰粒微尘可以喺空隙度通过，冇障碍，叫水尘。水尘再将佢分成七分之一叫金尘，金系金属，金银同铁石，佢密度比水大，但系仲有空隙。嗰粒细嘅物质现象，佢可以通过，冇障碍。嗰粒微尘、金尘、金属，再将佢分成七分之一叫微尘。佛同我哋讲，嗰粒微尘，阿罗汉嘅天眼可以见到，凡夫当然睇唔到，连天人都睇唔到。天人有天眼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都睇唔到，佢哋嘅天眼都睇唔到。阿罗汉能见到微尘，微尘仲可以分，再分七分之一叫色最极微，色最极微仲可以分，再分成七分之一叫极微之微，就系极微色。佢唔再分得啦，再分就冇啦。分之后，物质现象唔见啦。科学家亦用呢个方法，将最细嘅物质谂方法将佢打破，睇佢有乜嘢。八十年前，科学家发现原子，我哋有理由相信原子就系佛经上讲嘅微尘，阿罗汉能见到，天人嘅天眼仲未得，阿罗汉可以睇到。咁原子科学技术进步，有办法将原子打破，打破之后见到乜嘢呢？见到原子核，见到电子，见到中子，咁多嘢组成嘅，佢唔系一个单纯嘅嘢，佢系组合嘅，系最细嘅。嗰啲嘢各个击破，将电子打破，中子打破，原子核打破，发现粒子，粒子嘅种类有几十种咁多。嗰啲粒子再将佢打破，发现微中子。微中子而家知道系物质现象最细嘅，科学亦有办法将佢打破。佢一打破之后就冇啦，物质现象唔存在啦。 所以科学家发表报告，根据他们所做的科学实验，这个宇宙里面没有物质这样东西，物质是假的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是念头，从念头产生的幻象，它没有实体，咁同佛经上讲嘅一样，佛经上就系将极微色，极微色就系相当于而家科学家讲嘅微中子，将佢打破之后，物质现象冇咗啦。再一睇佢系乜嘢？佢系念头波动嘅现象所产生嘅幻象，冇实质，系呢啲嘢累积喺一齐。就是一合相变成微中子，微中子好多微中子又聚集在一起，变成夸克，变成基本粒子，由基本粒子又变成原子，由原子先产生万象，就是这样的一回事。所以真的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《般若经》上讲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不境空，不可得。就是见到真相。那个真相同现代科学家发现的完全相同。科学家对佛经佩服到五体投地，他们花了400多年一代一代锲而不舍，将物质到底是什么摸清楚了。想不到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已经讲得很明白。释迦牟尼佛怎知道的？那时没有科学，怎知道的？佛法是用内功，用禅定，甚深禅定之中，时间空间都不存在，时间空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所以他能见到过去，能见到未来，能见到极微之微，这种是菩萨的慧眼、法眼。宇宙的真相，实际上讲，他是阿赖耶的三世相，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他从哪里来的？他从转相来的。转相从哪里来的？从业相来的。阿赖耶的三世相，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。境界相是物质，境界相被科学家揭穿了，宇宙的奥秘现在就是能形成物质现象的念头，科学家发现了，所以提出以心控物，就是用念头来控制物质环境，咁同佛法讲的完全相同。佛同我哋讲，相由心生，心就是指念头，色由心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呢啲都系经文，都系讲呢件事实。相本来冇，相从念头生的，这个问题到而家证据仲唔够，仲喺度搜集紧。将来科学家完全承认，现代科学已经发现，地球上400年嘅科学行咗个好大嘅错误，造成而家好多困难解决唔到。这个错误是什么？就是二分法，将宇宙现象分成物理、心理这两份，自己造成矛盾。实际上呢，实际上它不分得。物质里头有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是精神，就是念头。物质里头有心，有心法，心里头有物质，它是一，它不是二。一体两面，佛讲得好， 佛讲呢样嘢基本嘅嘢系乜嘢？五蕴，五蕴系色受想行识组成呢个基本嘅物质，就系微中子。佛法叫极微之微，极微之微系色受想行识，佢具足。色系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系心理现象。佢系一，佢唔系二，所以一切物质现象通通有受想行识。我哋起心动念想呃人，呃唔到，咁系呃自己。点解呀？任何物质现象都知道，唔单止只有日本冈本博士实验嘅水知道。美国修兰博士嚟我呢度访问，佢嚟参观我嘅摄影棚，同我哋大家讲，我哋起心动念，台凳之道，天花板之道，地板之道，墙之道，我哋呢间房里头所有物质现象，无论任何一个佢全知道，你能呃边个啊？呃自己，呃自己。唔系呃人叫自欺。於是唔同维持空间嘅生物，而家科学家亦证明到確实有十一种唔同维持嘅空间。空间维持喺理论上讲系无限嘅。而家科学有证据证明有十一种。佢从边度嚟㗎？佢从妄念生嘅，有念头就有，冇念头就冇。时间、空间喺白法里面系不相应行法，佢同心法唔相应，同心所法唔相应，同色法亦唔相应，所以佢单独成立一法不相应，二十四种唔相应。时间空间是里面的两种。不相应行法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它是个抽象概念，没有事实。你找不到事实。人有这种概念，这个概念如果没了它就不存在了。是这样的一回事。所以佛法里头有科学，有高等科学。涅槃灭念咩？就是念呢啲念头。教你咩？教你一念唔生。一念唔生，你就见到宇宙嘅真相。佛学嘅名词叫诸法实相。嗰、那个实相系乜嘢？就系、是、自性。禅宗叫明心见性。佢见到自己嘅真心，见到自己嘅本性。真心本性就喺现前。从来冇离开过我哋，我哋点解见唔到？因为你有妄想，有杂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所以喺你面前你亦睇唔到。修行嘅功夫系乜嘢？放下，放下难唔容易，所以佛设定嘅方法，一般通用嘅方法，界定位。因戒得定，所以你要懂戒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叫你得清净心。人持戒，将一切善念妄念通通放下。我放下妄念，善念我仲有，咁冇用。你唔系真正持戒。真正持戒第一个目标就是清净心。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，那是真正学佛。为什么？恶念所感的是三恶道，善念所感的是三善道，出不到六道轮回的。善恶都是假的，通通放下你就超越六道。人应该断恶修善，点解？呢个系本性。本性我哋讲自然嘅规则，大自然嘅规则， 大自然的规则确实是尽善尽美。为什么？它是善恶两边都不离开。显示的是纯正纯善。这个纯正纯善是赞美。善恶都没有。有善恶就是对立的，就是边界。它两边。有善恶，有大小，有长短，有法众生，这些都是边界。由此可知，佛说法是不得已，用种种善巧方便，目的破执着，破见思烦恼，破尘沙烦恼，破无明烦恼，一路破到底。佛法教你，你将佛法全执着了，咁佛法害死你。你可以用佢断烦恼证菩提，你唔好执着佢，你唔好分别佢，你唔好去想佢，你去想佢，佢变成无明。所以你用佢唔系唔可以用，可以用，用佢知道佢嘅真相，佢嘅真相亦无所有，不净空，系佛帮我哋建立嘅。建立做咩？将我哋嘅妄想杂念打走，用意喺呢度。善恶两边唔住，两边唔住仲唔得，两边唔住仲系中道，中道唔好有，有个中道嘅概念又错啦，同善恶两边又对立啦。佛教我哋心底乜嘢叫清净？一念唔生，冇念头。冇念头系真心，系本来面目。佛母弟养，帮助我哋回归本来面目咋。咁就叫成佛，咁就叫圆满。都喺我哋无量寿经经题上，就系清净平等觉，持戒得清净心，修定得平等心，大彻大悟就系觉，觉系佛，平等系菩萨，清净系阿罗汉，系辟支佛。佛冇丝毫秘密，完全摆喺台面度，你睇得清楚。你要识善用，绝对唔好迷。如果唔系呢样好，我要佢错啦。佛法系因缘生嘅。凡是因缘生的都不是真的。因缘生犯我树即是空。你去看中论、三论、破空破有，通通放下之后自性现前，诸法实相你就见到，那就是你得大自在。自性里头具足一切法，法经常讲得好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心同法是因不是义。问题就在觉，在迷。凡夫好不够云迷了。迷而不觉，先惹出六道轮回的麻烦。觉而不迷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六道存不存在？不存在。不存在为什么有梦中如梦？梦，你正喺度发梦嘅时候，一个清醒嘅人嚟讲唔存在。但係你梦醒啦，明明梦中境界仲清清楚楚，仲能讲得出嚟。喺发梦嘅时候唔知係梦境。佛菩萨高明，高明喺梦中知道喺度发緊梦。迷喺梦中嘅人，佢造业。造业咁梦系永远唔会醒嘅，就系、是、六道轮回、无量劫嚟、生死疲劳，唔将佢摆喺心度，好快就觉悟就醒啦，就咁嘅一回事。大波涅槃系乜嘢？通通放下啦。真正修行嘅人喺边度修？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受，眼喺色上受，耳喺声上受， 鼻在香上受，舌在味上受，身在足尘上受，意在法尘上受。受什么？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是什么佛？最低的位置亦是法身大士，原教初住以上。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四十一个位次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呢四十个加个等觉，佢哋住实部庄严土，咁系真嘅，真正见到诸化实相，相喺唔喺度，相喺度，冇一个着相嘅，一着相就堕落，着得轻嘅堕落喺方便有余土，堕落得再深啲，凡圣同居土、四土、三辈九品，亦唔系真嘅。完全是众生迷悟浅深而暂时假立的，这种是了不起的大乘佛法，佛不骂人，佛不害人，佛以种种善巧方便诱导我们，教我们放下，教我们开悟，教我们证得大波涅槃。大波璃盘是他们的境界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无名破了，也就是我们说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成佛了。成佛为什么还有四十一个阶级？这四十一个阶级我们在经典道细心观察见到了，他从哪里来的？烦恼是断了，习气未断，就这样的道理。无明习气最难断，你看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见思烦恼的习气未断，经典上佛举的例子很多，所以正得阿罗汉是见思烦恼断了，他用什么功夫？他的功夫断习气，将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，断了之后他提升了，他叫辟支佛，他就不是阿罗汉。辟支佛的智慧神通道力比阿罗汉高，辟支佛他要断的烦恼是断尘沙烦恼，尘沙烦恼通通断了，他习气未断，但是他升级了，他是菩萨，带了尘沙烦恼的习气，在菩萨这个位置上要将习气断了，习气断干净，在十法界里面成佛了。十法界的佛，天台大师称为双持即佛，六即佛里面是双持即佛，好似佛，不承认他是真佛，非常似，你看不出来，在这个位置上他是见思尘沙，连习气都断干净了，在这个位置上他修什么？他破无明，无明是起心动念，眼睇色睇得好清楚，见到点呢？就好似镜照外面境界一样，照得清清楚楚，他有没有动念头？没有动念头，那就成佛了。无明断了成佛，他就出十法界，他往生去哪里？十部庄严土，极乐世界十部庄严土是阿弥陀佛的净土， 唔往生去嗰度，跟释迦牟尼佛学嘅，生释迦牟尼佛嘅十部庄严土。释迦佛嘅十部土喺边度？华严经上讲嘅华藏世界，华藏世界系释迦牟尼佛嘅十部土。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唔好批评。你嗰个唔及我，我呢个比你高，只怕你修行行偏咗，行错路啦，你到唔到目的地。你如果真正受，你到华藏，佢到极乐世界，到达之后你会见到，你点嚟噶？嗰、那个话点解你亦嚟啦？实际上一个地方，唔系两个地方，所以叫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但系你一批评就弊啦。点解啊？你嘅心，你嘅见思烦恼就冒起嚟啦。见思烦恼系乜嘢？有身见，有边见，有贪嗔痴慢疑，系思惑呢啲嘢起嚟。佢哋一起嚟之后，仍然搞六道轮回，出唔到去。将释迦牟尼佛教嘅，你全用错啦，解错、讲错、做错啦，仲以为自己正确嘅，仲喺度批评人。所以要知道，华严经上讲嘅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唔单止佛讲嘅一切教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是一个法门。任何法门你修成功了，如果不念佛到极乐世界，通通在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和极乐世界无差别。早年我在新加坡讲华严经，讲到华藏世界，亦讲到极乐世界，有人问我这两个世界点区分，我就打个比喻。华藏世界譬如是新加坡，极乐世界呢是新加坡的乌节路。乌节路是最繁华的一条街，就这种关系。你不可以将它分成两个，是一个。所以真正修成功到后来的归宿是一不是二。大家见面就皆大欢喜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点解啊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离开心想，无有一法可得，包括佛法。能大师讲得太妙啦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华藏世界是自性生的，极乐世界亦是自性生的，冇走去外面。迷的时候自己画好多好多界限，问问麻麻，令自己透唔过气嚟。讲悟之后，呢啲界限全冇，全系假嘅，好似发梦醒咗啦。所以涅槃、灭烦恼、断杂气，都系涅槃嘅意思。下面讲今往生之人。而家你念佛往生嘅人，嗰啲人都好叻噶，佢哋都成佛啦，入于彼土，生去极乐世界啦。大清凉池中就系、是、七宝池，佢系莲花化生，故皆心得清凉。咁就系阿弥陀佛无比嘅殊胜。庄严帮助我哋，我哋喺嗰度要修到清凉，就系我哋经题上讲嘅清净，真嘅要唔少功夫，要好长时间先能得到。到极乐世界，佢以佢嘅大愿，以佢嘅大行，佢无量劫修行嘅功德加持你。四十八愿加持你，你唔使修你就得到，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啦。净宗法门、他力法门、 不靠自己，全靠阿弥陀佛。其他法门84000法门要靠自己，那一定要知道，一半靠自己，一半靠佛力加持。净土法门完全靠佛，自己就四个字：信、愿、持名。佛要的就这三件事情，真信，无丝毫怀疑，真愿意到极乐世界，无第二个念头。持名就是一句名号，老老实实念下去，你就成功了。要几长时间呢？大多数人3年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见到，在往生传里面见到，绝对不是说他寿命只有3年，这样讲不通的。他3年功夫成篇，功夫成篇就有资格往生。功夫成篇的人，阿弥陀佛一定来同他见面，来送信息给他，就是平时讲的受记，等于受记，或者在定中，或者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会同你讲，你还有几长寿命，你寿命到的时候，他会来接引你，你就放心了。知道在极乐世界已经住了贼，有你个名了。有不少聪明人还有寿命不要了，这个世间太苦了，这个世间好可怕。为什么啊？几时迷惑颠倒自己都不知道。求佛寿命不要了，求佛带他往生。好像古时候的迎阿法师，佛跟他说他寿命还有10年。他说10年寿命我不要了。他根性不好，受不住诱惑。10年之内不知会做几多罪业。他明白，求佛带他走。佛同他约定3日，3日之后我来接引你。为什么当时不带他走？当时带他，他一个人得利益，大家得不到利益。3日之后，等他将信息传出去，给大家看他往生，就相信了，那就普度众生了。这件事记载在《往生传》里面，你看，他是宋朝人，距离我们700-800年，我们现在读他的资料，我们心生信心，这种影响很大，叫自行化他。这种方法就是化他。海贤老和尚默默无闻，没人认识他。他老人家往生之后，我们明白了，看到那只光碟，见到曾经亲近过老人家的人提供给我们的资料，我们明白了，这个影响很大。那一年之内，贤公老和尚的名字全世界都知道，没有说不敬仰的，没有说不佩服的，那就是度化众生了。所以佛慈悲，时时叫那些人留过2-3日，2-3日之后再来接他，等信息传出去，普利众生。上面讲心得清凉，底下一句漏尽比丘，漏者泄漏，即烦恼之异名，就是烦恼的别名。烦恼现行，令心念住，流散不绝，故名为漏。比喻我们个樽里面装水，好似呢隻杯咁，里面装咗水，佢里面有破烂嘅地方，水从嗰度流出嚟，佢不断咁流，流尽嘅意思就係唔流啦， 将佢补返好，佢唔会再漏。下面同我哋说明眼等六门，六根门头，日夜留住烦恼，所以叫漏。眼见色心动啦，喜欢佢，想占有，想获得，讨厌佢，想离开，全系烦恼。你想得到佢系烦恼，你想离开佢亦系烦恼。点解呀？佢根本唔存在嘛。你唔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将嗰啲虚妄当真，就生烦恼。呢、这个烦恼现行同善相应，就系造业，做三善道嘅业。嗰部喺三善道，如果同善法相反，咁就系三恶道。三善道、三恶道冇好坏，都系做轮回，都出唔到去。所以应该点呢？断恶唔着断恶嘅相，修善唔着修善嘅相，咁就啱啦。心里头冇善恶，唔好做啊！一个念头想善，一个念头想恶，修恶想忏悔，忏除咗善想增长，大家唔系普遍都有呢种意识咩？呢、这个意识系造业，你想恶做恶业，你想善做善业，总之叫轮回业，你出唔到六道轮回，然后你先真正懂得阿弥陀佛呢个法门殊胜。我早年讲经讲过唔少，好几十部，讲到灵验、法华、华严，我先真嘅明白啦。明白乜嘢？教下断烦恼太难啦。喺五十三参里面见到文殊、普贤、善财，佢哋系我哋嘅好榜样。文殊、普贤，我哋喺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里面见到菩萨发愿求生净土。最初读到呢段经文，汗毛直竖啊！再睇善财童子，佢系文殊嘅得意门生，入室弟子，佢修乜嘢？五十三参里头展现出专修净土。第一个善知识，吉祥云比丘，佢修嘅系波州三昧，波州叫佛立三昧，苦行一期九十日，九十日唔坐得低，唔瞓得低，只可以企度行路，所以叫佛立三昧。睇嚟唔好嘅人唔修得，年纪大嘅人唔修得，冇咁嘅体力。九十日唔瞓觉，一句佛号唔断，企喺度念佛，出唔出声冇所谓。绕佛行紧亦念佛，就系一句佛号唔间断。九十日唔分日夜。睇最后一参，第五十三参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我哋就明白啦。善财自始至终就是一句佛号，同海贤老和尚学的同一个法门。贤公老和尚冇中间嗰五十一参，善财有，善财为我哋表演。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得根本智，明心见性。嗰五十三参呢，成就圆满嘅后得智。五十三参系乜嘢？从早到晚，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就系五十三参。你六根都接触到，六尘境界，通通接触到。日日接触，念乜嘢唔分别， 唔執着，唔起心，唔动念，就念呢啲。界定慧存喺里面。真正成就啦，唔起心唔动念，恭喜你，你成佛啦。你系化身菩萨，最低等级系原教初住。你念佛求生净土，绝对生十报庄严土。无量寿经讲嘅上辈上生，咁系当中五十一个善知识要知道。暖德礼慈，修菩萨道嘅人根本嘅德行，我哋未做到啊！见人行好事，我赞叹几句；见人做得唔好，仲要批评。我哋嘅起心动念出嚟啦，冇放下，分别执着冇放下。换句话讲，我哋做嘅仍然系轮回业，自己仲唔知道，仲以为自己好叻添。佛菩萨见到流眼泪摇头，咁系咩原因？冇遇到善知识，冇人教，我算好够运啦！我仲能喺你老师麾下十年，见到榜样。老师系身行言教，做俾我哋睇，所以善财童子系表法，系做俾我哋大家睇嘅。学大乘就要好似善财咁样。五十三个善知识系代表我哋而家嘅社会，男女老幼，各行各业，有善有恶，佢通通参访去参学，并唔系话善嘅我去，唔善嘅我唔去，佢通通去。点解呀？佢冇分别，佢冇执着，佢系平等心，里面只有一样唔同。你睇礼敬相同，对善知识、恶知识相同嘅礼敬冇差别。唔同喺边度？赞叹善嘅同德行相应嘅界定为相应赞叹，同界定为唔相应嘅唔赞叹。你睇有礼敬冇赞叹，点解呀？佢唔系一般人都能学嘅，一般人都教坏咗啦。咁真正修行人，真正修行人会成功，点解呀？关关佢通过考试，佢都能通过。在他眼里面是善知识，在一般人看来那是恶知识。佛法没有善恶，善恶是假设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一时的方便，不是绝对的。绝对的佛讲无有定法可说，佛讲的一切法都是善巧方便，目的帮人开悟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善财从头到尾都咁谦虚恭敬，对善嘅赞叹，对唔善嘅就唔赞叹，冇批评。如果批评就错啦，错得太离谱啦。喺呢种境界里头，生活从早到晚，工作待人接物，就是菩萨学处。你真正学佛在这里学，学最重要的就是学用真心，不要用阿赖耶。阿赖耶是妄想分别执着，不要用，用真诚，真诚到极处。不要怕蚀底，不要怕上当，不要怕人呃我，甚至人家伤害我，陷害我都不怕。一味真诚，你先能成佛，先能成就。仲有假嘅，仲要自己保护自己，错啦。人哋嚟害我，使唔使防范？唔使。你时时有防范，你心仲唔清净？唔好讲平等觉，清净心未得到。真有胆量，点解有胆量？我念念都是往生极乐世界，现在走最好，有这样的心。 这个世间有缘，我为大家服务，多帮助大家一点，无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好啊。写要写得干净，仲拖泥带水唔得㗎，唔好受环境影响，叫真功夫。事事受环境影响，六道凡夫，几时能出得到去？呢度下面讲系念老嘅话，以圣智断尽此烦恼，称为漏尽。圣智系指小乘，小乘初果断咗见惑。见惑系乜嘢？第一个系身见，真正知道身唔系我。身系乜嘢？身系我所有嘅，好似衫咁，衫唔系我，系我所有嘅。要将身当做衫，身嘅生死就好似衫污糟咗，换个件，换个身体，最好往生极乐世界，唔再换身体啦。换身体就系搞轮回，头一关。人如果身见真破咗，唔会有自私自利，对待一切众生肯定系平等嘅，系真诚嘅。头一关，我系造作六道轮回嘅主人，六道轮回边个俾你嘅？自己做嘅，自作自受，同任何一个人都冇关系。有几多人能将佢搞清楚？第二个边见，我讲边见讲得简单，讲得浅显。边见就系两边，两边就系对立。边见破咗冇对立嘅，我同一切人唔对立，我同一切事唔对立，我同天地万物唔对立。唔对立就系一体，一体里面自自然然嗰种慈悲就流出嚟。佛教嘅名词叫慈悲，通常讲爱心，你能爱人，凡是人皆需爱，佢里头冇差别，冇话我对你呢个特别好啲，对嗰个薄啲，冇平等嘅。有厚薄嘅时候，你仲系有分别有执着，你嘅烦恼冇放下，平等对待一切众生。恭敬对待一切众生，自己要谦虚，唔好批评，冇必要批评。你话佢错，佢系咪真错啦？有啲佢做啱咗，我哋误会啦，我哋以为佢做错啦，其实佢冇做错。特别系大乘佛法，我哋了解嘅深度唔够，所以要虚心，先成就自己，先能成就人。自己未成就，往往会误导人，嗰个因果责任要负噶。我点解劝大家认真学海贤老和尚？佢只光碟，佢嘅永思集，要将佢当成无量寿经嚟读。我讲得一啲都唔过分。点解呀？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佢做出嚟啦。你多睇，你就能深入无量寿经，你先会明白。呢种经验刘素云居士讲出嚟啦。点解呀？佢睇嘅次数多。得闲嘅时候佢一日睇十次，有事嘅时候亦唔会少过五次。我哋同学之中大概次数睇得最多嘅系佢，越睇越欢喜，越睇欲罢不能。点解呀？唔处，次次都有唔处，人光唔快乐呀。所以一部经通咗，一切经全通，就系咁嘅道理。学嘢 发起唔会延前，你学得好苦啊！有发起，你学得好快乐，唔使人督促，真懂啦！佛教我哋点做人，点修行，点处事，点待人接物，尽善尽美，无丝毫缺陷，为众生做最好嘅榜样，咁就系利益众生，真正利益众生。世间法唔单止世间法，连佛法亦唔例外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法系佛法，非法系世间法，通通都要舍。点解呀？中论里头讲嘅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执着空嘅、假嘅，将佢当做真嘅，咁就系迷。咁就係堕落。你觉悟啦，你识善用佢，你唔会执着，唔会摆喺心度，咁就啱啦。无论做任何事情，大公无私，唔单止念念利益众生，你言行一致，都系一切众生最好嘅榜样。所以经要日日读，日日要学，对自己嘅信心、愿心会日日成长，唔会退堕。我哋离开经教唔得，贤公老和尚咁可以，佢系上上跟人，我哋比唔上。呢一点要知道，我哋要依靠经教，佢唔使上跟人。我哋属于中下根人，经教一日都唔可以离开，保持住我哋唔退转，保持住我哋对佛法有浓厚嘅兴趣，真嘅上到法起。所以六根门头修行就喺六根门头上修，修清净心系小乘。修平等心是大乘，修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，这些是三皈依的修行法。皈依佛，佛是觉悟，从迷惘回过头来依觉，叫皈依佛。好啊，自性佛不是外面的佛，自性本自清净。法是正知正见，法的反面是邪知邪见。我们从邪知邪见转过来，我们依靠正知正见。正知正见是佛的经典，是圣人留下来的教诲。皈依僧，僧是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所以我们见到出家人马上就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就浮起来了。唔好諗嗰个出家人佢係持戒定係破戒，我哋呢个念头一起破咗啦，就往下堕落。点解呀？你做咗唔善业，乜嘢唔善业？对三宝唔恭敬。佢持唔持戒，修唔修定同我冇关系。我只要见到佢个形象，就将佢当做僧宝。见到佛像，就将佢当成佛宝。将我的恭敬心提起来，将我的觉正正提起来，咁功德就大啦。冇佢个形象我唔记得啦，我一见到形象提起来啦，佢系我嘅恩人，我仲要去批评佢，我做嘅罪业重啊。将来堕地狱系我堕唔系佢堕，道理要搞清楚。我哋日常生活中咁过失先能减少，自己永远要修谦卑，要懂得尊重人、敬爱人。佢就算有错，我哋要至诚心对佢，佢会感悟，佢会回头。唔好批评，批评佢唔接受，我哋委碰佢，佢委碰我哋要加好几倍。咁系咩呀？就系、是、破和合争。破和合争，你睇戒律 无间地狱，果报喺无间地狱。佢咁做，我唔敢做。佢点解咁做？佢或者系菩萨再嚟，故意做呢种试验，我哋唔知啊。我哋系凡夫啊，我亦唔好当佢系凡夫。有好多佛菩萨装疯卖傻，我哋凡夫唔识。呢、这个世间真有，而且我觉得唔系少数。点解啊？如果冇佛菩萨应化喺世间，人类做呢种罪业，灾难唔得了啦。谂到呢度，我哋就谂到有好多好多佛菩萨应化喺世间，各行各业男女老幼，佢里头都有。我哋肉眼凡夫冇办法分别，点好？个个都系佛菩萨就好啦。睇每个人都系佛菩萨，睇每个人都系好人。做咩坏事嘅时候，就系提醒我哋唔好做。三人行必有我师，善人学佢，唔善嘅人提高警觉，反省我哋有冇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都系我嘅老师。对我都有益，咁就啱啦。所以菩萨道上，圣贤道上，能唔能成圣成贤，能唔能成菩萨成佛，都喺自己度。外缘睇你识唔识用，识用都系善缘，唔识用都系恶缘。佛法常讲，特别系大乘，无有定法可说。这个理好深，实际上它就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无有定法，无一定的，千变万化，法化对我们都有利益，你如果识的话都有利益，好榜样要认真去学，不好的榜样要高度警觉，我们绝不好犯。我哋心目中凡夫只猜想，冇呢种智慧，咁就係佛菩萨作思示现，提醒我哋，等我哋自己反省。佢作恶，我如果亦有呢种恶要改，我冇呢啲恶，我提高警觉，唔犯呢种过失。所以善缘恶缘，顺境逆境，全是修行的大道场，成圣成贤成菩萨成佛的道场，不在寺庙里头，在日常生活之中，从早到晚。我们再跟着看下去，六种神通中，前五通唯有漏通，烦恼习气未断尽，前五通完全证得的是三果阿罗汉，一定要四果阿罗汉就漏尽，见思烦恼断尽了，就叫无漏通。三大类烦恼只克服了一类见思，你的见解，你的思想不会有错，亦非常难得了。咁向上提升容易啊！烦恼乱尽之比丘，称为漏尽比丘，即阿罗汉、法藏菩萨，咁就系阿弥陀佛，愿彼国众生受乐无极，且于所受快乐心无染着。呢种就系极乐世界高明嘅地方，我哋呢度唔单止染着，严重嘅染着，呢、这个麻烦好大啦。心无染着，咁就系如阿罗汉，极乐世界真乐。有冇人将呢啲乐摆喺心度？冇，一个都冇。摆喺心度嘅，仲系一句阿弥陀佛。在极乐世界念佛，感恩的心倍倍上升，对阿弥陀佛感恩，不是佛的愿力， 就冇极乐世界。冇极乐世界，我哋要受无量劫先有成就，边有咁快嘅成就啊？所以到极乐世界，感恩嘅心唔知要加几多倍，呢种系好事啊！于诸世法不执不着，故云又如漏尽比丘，以喻受乐而无乐想，意直明此为受乐无染愿，景兴明之为受乐无失愿。他们的意思都好，受乐无染，无染着，受乐无失，失是讲智慧德能，无失道。回头再睇我哋呢个世界，受乐系乐极生悲，有好多喺度受乐嘅时候，连生命都抌咗啦。古今都有，而家尤其多。嗰啲地方的确可怕，火坑啊！一般世间人当做欢乐场所。真正修行人，佢知道而家呢种受乐唔使去歌舞厅度，透过电视、透过网路送到你屋企啦。你接唔接受？可以去调查下，有几个家庭唔愿意接受嘅。如果家家都接受，咁社会问题就大啦。社会点会唔动乱？地球上灾难点解会咁多？佛讲嘅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社会嘅动乱，地球嘅灾变，系唔善心行所感得嘅。记住啊，相由心生。极乐世界点解咁好？每个往生嘅人冇恶念。有恶念嘅人唔会往生，有恶行嘅人唔会往生。具足恶念恶行，要往生一定要忏悔，忏除业障，后不再做，叫大业往生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亦唔理你，你真改过定系假改过？假改过去唔到啦，真改过啦，去到之后无病烦恼，会唔会再犯？唔会再犯。点解啊？嗰边冇环境，嗰边嘅环境冇一样会引你生烦恼。妙就妙喺呢度，呢个系阿弥陀佛对我哋无比嘅功德，俾我哋无比嘅殊胜方便，使我哋平平安安。稳稳当当在极乐世界成就圆满菩提。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要争取，绝对要去。再看下面第31愿，不贪计身愿。经文：若起想念贪计身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些都是阿弥陀佛俾我哋嘅保证书，你生到极乐世界唔会再贪恋，动个念头贪呢个身，冇可能起呢种念头。呢个系佛嘅本愿。如果有一个众生喺极乐世界起咗对身体贪恋嘅念头，佛就不取正觉，佢就唔成佛。我哋而家知道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佛十劫了，时间虽然不是很长，但是亦不短，真的兑现了。我们看注解第31，不贪计身缘，无起想念贪计身者，这一句讲得好，唔会生起，我哋讲起心动念，佢唔会起心动呢个念头， 就是贪着身体。我们这个世间边个不爱身体，但是不惜爱身体，都用错误的方法为这个身体做无量无边的罪业。杀盗淫妄贪嗔痴慢，边一样同身体无关系？还不是都为了这个身？再扩大一点，为这个家，身和家联合在一起。那问题来了，下面讲凡夫修行多堕身见，这个堕太多了。我们在不在里头？堕身见就是贪着身体，身见乃见惑之首，惑是迷惑，是你迷惑的见闻觉知，是这样的一回事，它排在第一个。见惑不断，则不能入圣流，势必常论生死，欲出无期。这几句话句句都是真话，都是老实话，我们要好好记住，要时时能警觉到。底下一句讲，这一段是念老的话，为执有我身而贪着计度也，计度就是想点先令我这个身生活得好舒适，日日想这个想食什么，想做什么，日常生活中点消遣，点去沉落，日日想这些，他不想第二样，所以他的思想是轮回心，他的身口做轮回业，点会出来轮回？这个是事实真相。下面举会所来解释。会所曰：于自身妄执，这个执着是虚妄的，身根本不存在，刹那生灭。所以我们学佛要时时想到弥勒菩萨那句话，对我们帮助很大，就是佛问弥勒，一般世间人心有所念，他起了个念头，那个念头里头有几念，那个念是微细的念头，有几相，有几色。佛这句话问了三个问题，心有所念，几念，几相，几色也？相是物质，色是八色，五十一心所，都是从念头生的。弥勒菩萨回答，实际上佛和弥勒对话是讲给我们听的，我们听到要觉悟。拍手弹指之顷，拍手弹指时间都很短，三十二亿百千年，三十二亿百千是十万，三十二乘十万，几多个念头乘出来三百二十兆，这一弹指三百二十兆个妄念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色。形就是佛问的相，就是物质现象。后头那句要记住，凡是物质现象都有色，色就是受想行识。一粒在世的微尘，极微之微，现在科学家叫微中子，通通有受想行识。佛经上这句话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到了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起心动念能呃到人吗？边个见到你？所有环境全部都见到你，无所遁形，都原形不露，你说几可怕呢？只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呃自己，这种事为什么会做？所以我时时劝同学，我们以真诚心待人， 唔好理人用咩心对我，我要用真诚。点解啊？我学佛啦，我最低限度，我要求往生极乐世界，我来生唔再搞轮回啦。呢个系我最低嘅条件，最低嘅要求，我绝对可以得到。如果仲用妄心，仲要顾自己嘅名闻利养，仲要顾住自己嘅享受，呢一生极乐世界去唔到，咁损失就太大太大啦。头一个损失就系无量寿，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嘅寿命，无生死啦。九六道轮回，生死流转， 没完没了， 仲想搞轮回咩？呢两个好好衡量下，然后你就知道生死嘅可怕，比堕地狱仲严重。地狱仲有出头嘅时候，六道轮回冇出头嘅时候，绝对唔搞得。凡夫成分唔难，凡夫点做凡夫嘅？用妄心，唔用真心。佛呢，用真心，唔用妄心，差别就喺呢度。我哋用真心就同佛接近，我哋用妄心就同六道众生接近，就咁嘅一回事。你仲想继续搞六道，你仲想跳出轮回去亲近阿弥陀佛，去亲近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菩萨，到极乐世界就有呢种本事。你真搞明白啦，要将呢啲世缘从根问物，喺呢个世间冇贪爱，冇好恶，随缘度日，乜嘢都好，咁问题先能解决。会疏弱于自身妄执，这个执着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鸡，鸡是计划，就是思考。爱，你喜欢的；憎，是你讨厌的。顺住你的烦恼，违背你的烦恼。你的烦恼是什么？贪嗔痴，这些叫贪计。贪计是什么？不善的心，不善的念头，贪而无厌，是所谓我执也。这些东西可怕，这个是轮回的根。你为什么出不到轮回？你有这个根在这里，这个根根深蒂固，贪执计较，爱护倍至，信则生爱，为则生亲。爱是贪，贪爱，为是亲为，得到就爱，得不到就亲为。他的根就是愚痴。愚痴是什么？不知事实真相，不知人生是个梦。《金刚经》亦百念啦，都唔起作用。念完要能起作用好啊，时时谂到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化，如梦幻泡影。《般若经》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不境空，不可得。讲得几清楚，几明白，真正明白啦。我哋喺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，同人就唔一样啦。我哋修正到嘅人就知道，起心动念就一句佛号，呢句佛号系无量无边嘅功德，冇办法想象，冇办法言说，佢能叫你喺呢一生中了生死，出三界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成佛。达到究竟圆满，冇一个法门能比，系真噶。第啲法门亦会到，但系要好长时间。呢个法门好快你就得到。 所以种种分别贪着，举体堕于烦恼。好似呢啲话都要时时摆喺心度，往生论云：远离我心贪着自身。呢个心系妄心，呢个心系阿赖耶。贪着自身，唔知自身嘅真相。想到而家嘅科学家，科学家知道啦，佢贪唔贪着自身，佢仲系贪着，佢唔得受用，所以佢系知识，佢唔系智慧。佛法唔系用科学嘅方法证得嘅，佢用禅定。禅定甚深禅定里面，佢见到事实真相，见到之后佢唔再贪着，佢得自在，佢得清凉，远离无安众生心。佛菩萨慈悲到极处，自己成就之后见到遍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同我系一体，众生里头有觉有迷，觉悟咗有成就，仲有好多迷惑颠倒嘅众生，点好？我哋要帮助佢得到安稳，呢个系悲心，拔一切众生苦，唔可以无，所以远离无。换句话讲，我哋必须要有安众生嘅心，呢种系慈悲。你自己明白咗，你做呢种事情有冇障碍？冇障碍。点解冇障碍？我做好事唔着相就冇障碍，着相就有障碍。着相系乜嘢？就做三善业，将来果报喺天道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去嗰度啦。做一切善，心里头根本冇，好似冇做一样，咁就唔堕三善道。我哋念佛嘅人好，无论断恶修善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我哋嘅路绝对去极乐世界，唔会再搞轮回啦。咁重要啊！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习到呢度。